好，歡迎我 Touch Channel， 今個禮拜係講一啲算係2.5 次元嘅古靈精怪發生嘢啦。 演唱主要都是讲啲演唱会相关的啦，吓啲 半算系有系介乎于 Channel 同埋 News 之间嘅嘢。 咁讲我哋要讲嘅嘢，其实同又唔系完全系新闻嘅嘢嚟嘅，有啲我会有啲系旧。 系将啲插，咪将系依轮啲演唱会相关嘅嘢插下碟包讲埋佢啦。 呢期真系 OK 多啲呢啲贵圈争乱嘅事啊！ 有咩事啊？ 唔系啊，点啊？由最近嘅讲起啦，我调翻转啦。最近啱啱发生嘅就呢个台湾版 J 事重现江湖。呢、這个台湾有个叫咩？传说级声优见面会啊？总之就系、是、佢、名义就系见面会啦。咁佢就话请到扎龙珠嗰啲配音过嚟。台灣去搞 event 啦嚇， 一班老前輩級嘅聲優咯，咁知啦， 直接仲未退休嘅老前輩級啦嚇，咁叫咗佢哋嚟，咁啊好五個啊，其實都幾真係幾天大面子噶啦，咁問題就係佢啲票價咧就 OK 都 好係乸嚟 嘅，最先係68,000台幣。綠皮台幣， 哇！綠皮嗰個講緊係會包埋全部人嘅簽名同合照喎，即係 VVIP 嚟噶咯，唔係咩？ 係啊，但係 3,000港紙喎，都可唔係可？ 你個簽名逐張攞出去賣都唔止呢個數啦，你諗下佢哋嗰班人喎。 咁佢所謂嘅12個簽名，簽埋同一塊嘢度，你只有一塊嘢可以買嘅啫。即系你唔好攞啲雨扇门拆开嚟买， 你一块嘢可以剪开嚟买噶嘛？ 黐线，点会咁样做嘅？即系龙珠拆开七份咩？ 分拆上市啊！ 即系总佢个情况就系、是、一开始就开到几季下，然后就未发售就先降价，好似降到48,000。跟住咧發售完之後又再降價，即係總之，然後佢入邊仲要係請人要求 N 二或以上，最好 N 一，即係其實佢用 N 嚟做單位，我已經好奇怪噶啦。你請口譯喎，即時傳譯啊，即係要跟要即係嗰啲跟住個日本嗰邊啲嘉賓跟住佢做翻譯，兼且甚至到時上台要做埋。 我諗緊攞個 N 二，即係 N 一都應該唔啱數噶啦。N 二 你淨係碌得，你淨係僅碌個 N 一嘅，你都係會仆街，肯定會仆街。哇！我 真係好肯定方墨而家有 N 一嗰扎都應該仆街咯。 相信係應該係全部仆曬會。即系唔系话咩系真个要求好高。 我呢个出下声 N 一揸住嗰个， 揸住 N 一 声之后，喂我冇 N 一，我 N 一之前嘅年代嚟嘅啲人。 咁、okay, 你个一级咪等于 N 一咯？ 有啲唔同嘅，因为嗰只碌个 A， 其实碌个 A 其实好少字科咋，因为碌个 A 同实际上可以做口译系两个世界嚟噶。 即系好简单啊，就个能量表就系咁样嘅。我哋 N54321 啦吓，一之上咧就仲有呢、這个呢、這个商务日语。真系日语之后再上就有呢个口译，口译之后再上仲有一个即时传译。 嗱，首先一样嘢就系、是、嗱，我即系我而家 N 一就 N5N1 啦。商务日语嗰、那个pass 即系嗰个执照资格咧。是獨立考的，一般人除非你在日本賺食，不然一般來說你不會讀那個，因為嚴格如果商務日語其實就不是特別高級過日本語一級 N1， 是只不過是針對商業類日語的特化 難度肯定高一截， 但問題是它特化商業的嘛，但它未但同 N1 那種叫日常日語是另一樣東西的，都係難咗嘅，難度高啲。 咁你要接待人哋，你都係需要啲乜嘢嘅？總之就係、是、咁再最 之後啲啊， 難度肯定高嘅。 口譯啲好啊，不如嗰啲 口譯就仲更加好。 但係嗰啲就冇，所以就暫時就我所知冇資格，冇話考唔考都知。 冇資格嘅，不過就肯定，如果你淨係考到啱啱嗰扎資格嘅話咧， 係做唔到嘅。 你係做唔到嘅，你真係要打滾咗段時間，你真係兼且係個頭腦好清晰啊。 你長同埋依樣嘢真嘅。如果你不是長期跟日本人一路練住嘅話咧，就算你考一級好高分的話，你都過唔到，因為日語依樣，因為口語同翻譯係喺根本上你個腦係用日語思考先做到。 你翻譯都仲可以話哦，你一個嘢可以斟酌幾個鐘頭之後先落筆， 你才可以簡單問題你口譯或者即時傳譯嚟噶嘛。總之就係簡單講就係大家都你同再佢仲要要求你上埋台，即喺台上面即時傳譯同個嘉賓做傳譯。咁啊，仲要多咗樣嘢就係你相舞台相關的。你即係你佢捉應該塞咗你半個主持人俾埋你嘅喎，依個你做咁你先係咁啊！你要求啲咁 Q 高嘅嘢，咁佢俾啲咩出嚟咧？200蚊 台幣 嚇，仲平過喂大佬唔下喂，仲平過香港 喂！我真係以為 Bilibili 先俾得出嘅咁嘅價錢嘅啫， 200蚊你話200蚊港紙我差唔多勉強可以啦， 港幣港紙都不可能，你要 台灣食餐摩士都係咁上下價錢， 美金都嫌你低啊！ 嗱唔係冇嗱，有一樣依樣嘢我知行情嘅，嗱而家冇加價唔知，但我所知咧，香港嘅警方咧請口譯咧係2小時一個鐘嘅，即使你 最少要跟8小時，個2蚊都唔止兩個鐘， 唔 止一個鐘啦。 唔係，因為我師傅做嘅，我師傅就係做幫差佬做口譯嘅，佢話。唔理咁多，總之一落嚟一請一撳掣起標就收兩嚿，就算一句説話，就算嗰、那個日本仔話一句説話都唔講，等律師嚟，我唔理你，總之坐一個鐘頭，一個鐘收兩嚿，兩個鐘收四嚿，當然啦， 合理 咯，係咯， 但係所以佢嘅要求，佢要求你跟幾個鐘頭，仲要上埋舞台表演兩個鐘頭，喂，老實講呢度。兩嚿水美金我都嫌，我都覺得係低一滯咯。 美金啊，美金合理嘅，美金港紙咧就略為 cheap 啲。即係嗰陣就 係略為咁簡單了， 但係都勉強可以理解。 我哋講兩嚿埋單喎，唔係時薪喎。 唔係，但係佢因為半隻怪都係1000蚊嘅，差唔多依個就叫 cheap 啦。即係未知好， 佢成日加埋俾兩嚿台幣你啊！真係我覺得，即係呢啲嘢真係 Bilibili 先做得出嚟。我之前其他樣黑啊，即係人就係Bilibili 之前出現過一次啦，又係請一係幾乎係相同嘅情況。要請相同的位置，佢俾出嚟嘅都是兩嚿水，不過人哋最少兩嚿水人仔啊，即係都係叫哭，都係揞得好過分嘅啦，大佬，你請個臨時工都要兩嚿水啦。 喂，兩嚿水人仔，你話 一日喎、 啊，一日就離譜啲啦，一個鐘兩嚿水咧， 一個鐘就差唔多， 一個鐘兩嚿水人民幣或者港紙咧可以接受，因為嗰一日起碼6小時啦，你搞呢個 event 起碼4、5、6小時 咧，總之就係、是、啲人就係話，我唔知道你啲人就跟住你就係呢個團體到底點樣呃個炸星友翻嚟？真係用壓迪，我哋真係你前一次係只可能係用壓迪。 咁 cheap 起身都咁乸低真係。 係，至於你如果你話揾啲濕鳩網紅，唔好意思啊，即係啲點解冇乜名氣的，咁你我 OK 都尚算理解，大家各有需求。你揾呢啲點解完全其實冇必要過嚟嘅大嘅老前輩請一搶咗人哋過嚟。然後你成嚿嘢個企劃係一團中，我見到啲奇奇古怪嘢。西柚有問題，即係佢出嚟嗰、那個，好似淨係用 Facebook 做網頁。不過而家都好多就 係咪請咗嚟先？ 係嘛？ 請咗嚟未先？ 個西柚好濕鳩嘅，因為咧佢第一主要喺 Facebook 嗰邊搞啦，然之後個所謂官網咧，其實就係個場地嘅官網嚟嘅，就唔係佢個官網嚟嘅，大佬。咁、你知道台灣嗰啲傳統場地啲觀望就幾咁舊古色古香㗎啦 即係呢個翻到1998年代嗰只係嘛？誒唔緊要，總之就係、是、成嚿嘢個企劃穿窿漏水，而但係佢哋係真係請到佢哋。當然啦，佢哋因為最後佢哋取消咗，因為前幾日開賣之後，就係、是、開賣之後佢降價，降完價之後幾日之後就直接嗌取消退費。 即係大家嗰陣時咧，點解仲會懷有一絲希望？因為有人 send 個 email 過去青衣嗰邊問，喂，係咪真係個咁嘅嘢啊？佢話佢有係噶。咁但係咧，為咗唔好有日本嘅粉絲過嚟搶咗台灣粉絲嘅機會，我哋冇向日本嗰邊公布。即係大家其實呢個時候都係有啲懷疑，但係都算係接受嘅。 當揾到佢哋確認咗佢哋真係嚟嘅，呢個應該係事實嚟嘅。 大佬係即係要，我想問下。個耳咧係搞咗未先？ 未搞。 喂，大佬，好重鑊氣喎，係完全一個大騙局喎。 所以點解我會留意台灣嘅嘢關我蠢事咩？就係、是、因為有 超級炸現喎，要急。 咁啊，結果就係、是、件事一係一嚟就太可疑啦，二嚟嘅穿窿漏水，大家雖然好想見嗰扎精優，但係點講啊？呢個你搞唔成，你都係去唔住啦。結果就真係俾人咒中。就前兩日，應該兩日前左右啦，兩三日前左右嗌取消退費。 唔係，但起碼有回水先啦。 好、啊，因為 即係好過香港嗰單先啦，起碼。 佢係經過嗰啲什麼售票網做嘅，所以嚿錢仲未去到，佢哋係直接喺嗰邊彈翻，即刻彈翻轉頭，即係喺嗰邊就已經彈翻轉頭，所以就嚴格嚟講咧，就啲 fans 除咗空歡喜一場就。同埋嗰啲少少手續費之外咧，就應該冇咩太大損失嘅。咁就唔即係雖然都有人提翻起我哋當年追視嗰單嘢， 所以係啦，因為正想講呢單嘢，咁 真係好強烈嘅感覺，真係 呢件事咁好重，真係抽標好重。 即係我唔知邊個標出嚟嘅團隊，當然啦，追視我哋比較知佢邊度走出嚟㗎啦嚇。一件唔知一個唔係真係搞做開搞手嘅，突然間彈叫出嚟，然後揾到件。勁重量級人馬過嚟，係威係勢咁，結果賣飛賣唔掂，跟住取消。 係啊，佢仲講自己其實有搞過好多，即係有冇成功咧？係咪佢成功搞過啲 event 請到啲星優過嚟嘅，然後先係有依家嘅嘢。 佢搞過啲 event， 我記得係同人場嚟嘅啫嘛。 唔係佢講自己啊，請到啊邊個啊？佢請到幾個都叫做大家都認識阿俊奇咁美嗰啲咧。啊！請咗佢過嚟開個咩見面會嘅咁，但係咧，大家 check 到佢本身間嘢其實好似開剪髮鋪定咩，係好詭異嘅。即係佢註冊嗰個社團咧，即係大家係懷疑依間公司嘅正當性先嘅。咁啊後，所以後屘咧，即係大家喺即係咁樣先係發現其實，喂，依間嘢好唔對路喎。佢一直做嘅嘢太多。 其實有少少就互為因果啊！佢而家咁樣取消咧，其實我覺得佢其實應該係啲飛馬太差。差得太緊要，即係據說佢個，因為佢有一個啱啱我講話68000，後屘講到48000嗰個係 only one 個 ，only 一個位嘅啫，只有一個位，即係冇錯，其實都幾係嘢嘅，48000，就算我同你講咗48000台幣，等於12000港幣，其實真係幾貴下嘅，但係我又唔信，如果我唔信一個都冇，因為佢得一個位嘅啫，佢只有賣咗同冇賣兩種狀態嘅啫，最後個狀態冇賣啦嚇。 唔系佢系降咗之后咧，系变咗三个。 唔系真嘅，即系我觉得呢个情况咧，啲贵妃反而我又觉得冇乜问题，即系唔系真系问题嚟嘅。你总会有人肯出钱，因为你会同声优有真系近距离接触啊，吹两句水啊，签名啊嗰扎嘢咧，咁会有人咁肯大家谂去买嘅。 结果就 系啲平妃 咁聪明啊，台湾人。 唔好啊！叫咁咪就係嗰粒貴妃啱啱你話梗會有人買嘅，就係梗會唔知去咗邊咯。 唔係啊，即係你依一取消咗，梗係冇。即係嗰班友未必會第一時間出手嘅。但係即係我覺得係呢啲 event 呢啲貴妃調翻轉係唔優賣嘅，但係反而應該睇嚟啲平妃都冇人買，佢先要取消嘅。 嗯，好明顯就係講緊佢個喂大佬呢件事咁，成件事好可疑啊。 同埋我印象中平妃都唔係真係平咯。 其實我記得係最平嘅，好似都要1000定2000。降價後係有1000蚊，最開始係2000嘅。應該係第二次降價後出現咗1000蚊嘅位，我印象中好似係，定係總之2000蚊，我記得原本 係1000降咗之後變1000。 係啦，原本仲嗰個係再低少少嘅，即係佢話位衰即係後啦嚇，佢前位後位啊，其實得兩種嘅啫。後位兼且冇紀念品，賠1000。其實都有點而貴啦 ，OK 啦，可以接受啦。為1000蚊嚟睇演唱會都係啦，呢個價啦，係咪？ 堅係 台幣啊！ 堅係陪跑啦，呢個位係。 咁一個支持嗰個都係2000蚊，2000蚊即係折港幣唔夠水啫嘛。總之冇人講咧，因為太可疑，大家都觀望狀態。因為大家都觀望狀態，個售票成績太差，佢唔敢搏落去，所以寧可取消。因為我相信係嗰陣時佢仲未訂位嘅。我相信佢嗰陣時仲未訂場，或者係未落大訂之類啦，即係止蝕。仲問佢個個位個賣得太差，止蝕收離場走人，或者即係諸如此類啦。總之佢就結果就走 Q 咗去咁啊。俾我哋香港嘅嗰單就好少少，就係大家收翻錢咯。 仲緊要一樣嘢，空歡喜場唔緊要，冇咗錢就大鑊啲。 咁睇你點睇啦？咁另一單就早少少，因為上個禮拜我哋錄新聞的時候就啱好，我哋錄的時候就做發生緊件事，所以我哋係嚟唔切講嘅。但係就上海死一個乜嘢演唱會嚟，我唔鬼記得咗。 Animes 嘛？嘅演唱會啦，即係我諗。 即係呢個世界，即係厲害了我哋。 咩唱會即係呃界制就呃界制啦。 不過厲害了你的國，我真係只能講聲服。即係我諗連啲台灣唔係台灣啊，連啲日本專業呃界嘅都只能寫個服詞俾佢哋。 唔好意思，我哋就算做呃界，我哋都係個最低嘅標準喺度嘅。但係唔好意思，你國唔同的。 即係我覺得嗱，老實講，我又你話呢方面我又唔係好點講啊。特別關李國事，我又覺得唔係好快咁。即係雖然係喺嗰邊發生嘅，嗰邊係特別多啲乜嘢，但係我覺得主辦單位都點講啊，係俾人食住咗咯。即係睇 Q 死佢，因為相信呢位賣唔曬飛。我見到就係講緊啲山頂位啊，有片係影住個人後邊係山背景係山頂位，幾乎冇人。個啲山頂位我相信啲飛係賣咗啊，不過啲人落咗嚟咁解，我估計係咁樣啊，我唔肯定，不過相信都十之不離八九噶啦。咁即係佢就本你賣唔曬飛嘅情況下咧，佢哋喺度揈嚟揈去，啲工作人員咧係講緊，嗰個人好盡責噶，佢哋係講緊係直情係夾 Q 字佢夾佢走噶，即係你再嚟個警告完之後，警告無效。一手一腳左右一件咁夾咗幾條最癲嗰啲遊仔出去，然後你嗰啲咩啊出咗去買飛入翻去， 即係你再入場嘅個價實在太便宜啦， $80八草人仔， 係受咗中國嚟講都好平喎。 你冇嗱先講，你係大陸嘅演唱會，其實一啲都冇比香港平到，係基本上係一樣價錢嘅。 都咪好平咯，$80啫嘛。 即系當然係有啲係呢啲啊嘛，咁啊呢個草根價啦嚇。我諗佢哋 反正你都管得唔嚴，咁其實你買咗個管理坐山頂位定咩就入去咪再跑出去。 我買山頂位飛，然後落翻嚟，照跟住繼續跳過。 係咯。 即係台上跳幾多，台下跳幾多，跟住即係嗰啲家父，真係家父 ，yes 嗨價。即係喺大聲到現場收到音嘅，即係我講你都啊，雖然啦，老實講，其實那個算唔算呃界咧？我覺得呢，淨係嗰下家伙啊，有得拗嘅。我因為我發現呢幾日啊，啲唔係呢期都係啦，即係可能呢兩個名詞實在係對華語圈有啲新，好多人都搞亂曬。我哋上次 C 三嗰時同略提過啦。呃界其實唔一定，唔係家父唔一定係呃界，你甚至係其他 auto 藝都唔一定係呃界，即係甚至你走埋，你即係我哋明嗰啲咩風火輪啊嗰啲，都唔一定是呃界。 啲江海咧， 咩啊？ 啲江海咧， 江海都可以唔係呃界，時機呢啲係講 TPO 時機，講攤領講場合嘅啫，即係你場合正確。反應良好，其實可以即係台上有接受啦。當然係有啲係台上會直接喺台上度屌落嚟噶嘛。即係講緊呢個情況下，咁就冇問題嘅。咁佢話佢譬如點話你 咁就我留 call 咧。 係咯，點講啊？你只要唔好防我，即係話你只要同首歌配合得到，我覺得有時又唔一定真係好大問題嘅。即係，但係呃界講，通常就一路都講緊呃界嘅字本身係搞搞震，阻住人，唔係某個動作到底算唔算呃界？其實好睇你場合，好簡單嘅啫。你喺電梯入邊放屁都係呃界，就咁簡單。得 理論上，你喺任何物表空間放屁都呃界嚟㗎啦。 係啊，但係你喺蒙古草原放屁就唔係呃界咯。你喺蒙古放屁，你蒙古喂風火輪都冇人理你啦。就咁簡單啫嘛，即係睇啲嘢講場，都講場合嘅啫嘛。即係所以點講啊？你之前我講啲搞串啲，你係唔係都叫佢哋呃界啊？或者有時係唔係幾公平嘅？當然啦，呢次我就都唔知點樣形容佢哋嘅喎。 即係冇辦，即係我已經冇辦法單上呃界形容你，根本就係下邊都即係下邊都好似自己間一個演唱會咁。 台上跳幾多，台下跳兩倍。 系啊， 唔系台下跳几多，跳下跳，劲过你台上边嗰个。 即系佢完全系下面自己有一套规律喺度，即系佢已经唔系讲个别几行人喺度话喂，我哋有打 call 诸如此类，而系下面成，即系下面系发晒癫，自己一个规律，我咁样做。 即系好简单啊！即系你如果有冇见过啲 DJ 场， DJ 場允許，即係佢哋通常就直情叫允許呃界嘅。雖然我知佢哋都撈，佢哋都會撈。 你當啲 V party 啦， 冇錯，正是 exactly。我睇完我睇我，因為我睇片嘅就冇我冇現場參與，因為我現場參與嗰個 DJ 場就其實都唔係好誇張，係後面比較跳得勁啫。 即係講真的，我哋上次講獅三哥其實都冇我哋所認知嘅 DJ 場咁誇張嘅。都是很輕微的，其實 DJ 場咪香港仲有一家最大咪東京秋葉咯， 係啊， 定秋葉東京啊， 秋葉東京 是但啦，總之你知道我話咁樣俾你啦。嗰一場我去嗰場就係前邊咪坐定定聽，企定定聽啦，佢哋企嘅前邊企定定聽，有時就揈下打下 call 啊，正常上打下 call， 咁然後後邊後半部咧就有扎人喺度揈嚟揈去。是咁樣，係咁大把。香港最誇張係咁噶啦。 即係其實呢個咧，即係大家應該都知嘅，因為最近因為呃界諸如此類嘅嘢多咗咧，有個 YouTuber 即係冇咁難 wing 咧，佢都有講過一個依樣嘢 mix 啊家父諸如此類。咁所以咧，其實點講？即係其實你係分，即係其實你應該係分得，即係佢係直情係話埋俾你知，我去唔同地方做呃界，我去點樣去即係去表演依樣嘢。即係佢係好多噶，佢好多影片係講咗佢直情喺 DJ 場入邊點做，佢影埋出嚟嘅。佢做嗰邊咯，嚇 武勇男啊， 係武勇男 wing。即係其實應該好多人知嘅呢、這個，即係好多人知道有佢係直情係去到個 DJ 場，佢就喺度做你頭先講嗰啲嘢，即係例如佢係家父啊、玩獵啊諸如此類嘅，做齊佢玩齊曬呢啲嘢。 其實好簡單，即係我睇落去，我真係睇落去個第一個反應就係 rave party。就係咁簡單，非常之簡單。當你係用 DJ 場的時候，你就會覺得成件事其實好正路噶。係 啦， 就係喺下面台上咪放佢播啲好勁嘅音樂，然後台下面跟住啲音樂跳嚟跳去啊。你中意點樣揈啊？點樣？你中意跳舞啊？得啊！你中意揈啊？即係等於你即係你落 disco 都係差唔多咁，但係咁都咁樣做。 即係今次演唱會就係呢個威力加強版。 即係佢哋將 你記住都講啦，台上面強勁音樂台下跳嘅啫。而家好似係台上面啲音樂唔算太強勁都好，下面都跳得好強勁喎。即係仲要工作人員陪你一齊啲喎，有啲係。 係啊，啲工作人員其實咧唔係好盡責嘅，有啲 就好盡責啦，最少夾佢哋出去嗰幾個好盡責嘅。 係啊，夾佢幾個好盡責，有啲係瞓緊覺嘅。 超受你野心。 咁話瞓唔瞓覺先啦，咪場內互調咁樣好傳開喎。 即系因为已经顾唔，大家已经系顾唔到。 夹到出去屌还，即系还夹出去屌。而家唔系话场内互屌，分分钟仲劲过啲家父，分分钟。 即系嗱，当然个级数完全唔同啦，即系好简单。香港演唱会都见过有人屌人，都系一句起两个字，即系屌隔篱嘈一剂啊，或者系肥得太夸张啊。我亲眼见过嘅。 唔系讲屌隔篱，系工作人员。同你哋一齊屌，即係互相屌啊！講緊啦 ，OK， 有互動嘅大家。 對鬧啊，直接講佢啦。 即係通常工作人員會相對克制，或者壓咗佢出去先慢慢屌你咁啊。唔係而家喺場內就即刻同你禮啦。 係啊，場內就你哋班日本仔，但係佢中國人嚟嘅喎。 冇錯，係屌小日本㗎，係穩正㗎。 即係咁啊，咁我類似嘅情況我又聽都聽過嘅，就唔係呢場啦。不過佢個情況又真係誇張咗少少嘅。即係反正大家都已經係乜，即係成場係癲曬，大家即係毫無節制，毫無節制可言。咁你真係點解？其實一路講緊點解演唱會入邊你家父啊、mix 啊嗰類嘢？ 我見過一個好正嘅 comment 咯，簡直係人間地獄，但係都係天堂。 睇你點睇咯？ 冇錯。 即係點解一路講緊你做呢個動作，點解會被人視為呃界？就因為演唱會係演唱會。演唱會的主角是歌手和歌，而不是你，但是而你將它當成了 DJ， 不是 DJ 場，甚至你將它當成了是 Rave Party 那些，你自己跳舞是最重要的，那你就變成了你將它主持調轉了，就是你將對方當成一個卡拉 OK 樂隊，就是在下面背景那裡，就是說 OK 都 OK 厲害一下。咁啊，當然啦，呢個好似都係在呢兩咩事咧，就點講啊？我唔知係點講，大陸特別多，即係點講人多有白痴，有時我一直我唔係話護航啊，但係我覺得都係人有時真係人多有白痴。 即係堅係，即係佢哋個態度俾我感覺就係堅係學，然後為咗即係佢學，佢要學得 層次，即我就做自己一套出嚟，咁我就唯有咁誇張玩咁誇張。 主要係你要喺人群入邊突出出嚟，咁你個人群越大，你咪要突出咯。 真嘅，你嗰扎喐手喐腳啊，之如此類嗰扎就話突出啫。咁嗰扎無限盜竊咧？ 咁盜竊呢啲咧就點講啊？常態嚟噶啦，之前 唔係佢依個真係好明顯，即係你因為你又追到相關新聞，你見到 Twitter 一連串係話俾你知，基本上佢係直情，我覺得佢係 show off 喺度，即係 show off 話俾你知，我哋今次下邊台下有啲有依個表演，我哋台下做啲咁嘅嘢，咁啊我哋幾咁犀利啊，我哋 show off 俾人睇， 即係啊係幾誇張下嘅， 係啊直係啊，基本上係次直播，當然你唔係連續啦嚇，即係就講到其實。即係講到真係我哋有，即係我哋有能力去做到呢樣嘢，即係佢真係嗰好誇張咯，即係佢依個做法。 咁之後官方咪出聲調咯，但係事後嘅事啊，呢個官方冇乜力嘅啫，基本上。 官方出聲調，官方出聲調係佢係用中文用中文扮日本人講嘢，明明就你依家出嚟賺錢，你調乜嘢啫？即係你依家係想借班歌手嚟賺錢啫嘛，你自己都愛理不理。 點講啊？呢啲嘢老實講，如果當局係點講啊？是鐵腕的、其實 又應該不會去到那麼猖獗的地步，很簡單而已，我就當你揈他出去，揈他出去然後禁止再入場有多困難，先即是通報了、通報入口的那個警衛，這幾條牛仔硬挑住他不讓他入去。 喂，80元不是錢啊，有錢就賺的啦， 即是你這樣、你這樣即等於變相縱容他們而已。即係我嗱，當然啦，可能如果佢哋預先你冇諗到呢咁嘅情況，你準備不足係唔出奇嘅。但係我覺得佢唔止係準備不足咁簡單咯。即係所以呢、這個但係我呢啲係強度邏輯嚟嘅。即係你話佢當咁啊，好簡單。得有啲似乜嘢就係佢話啲咩？你盜版，你盜版令到我哋中國人冇呢個自己嘅咩 OS 就產生呢啲咪強度邏輯咯。即係咁啊。如果你規規矩矩嘅，咁你更加你根本就唔需要管佢點樣處理啲有問題嘅人，你唔好成為個有問題嘅人就已經唔需要理佢咯。即係你咁佢我哋用呢個嚟做呢、這個做話話佢為咗賺錢啦嗰啲嚟做，當佢裝咁啊，作為一個道德拖埋多佢哋翻落水做泥漿出角啫嘛。即係我覺得呢啲點講啊？自己衰埋一啖啖，原來你缺乏道德呢啲嘢就～真係唔係新聞嚟㗎啦！ 即係呢個叫做道德標準，已經唔係得，即係喪失咗呢個信仰，已經唔係新聞啦！即係 主要係講緊嗰扎人，嗰扎人係要為咗 咁當然啦。呢單嘢睇啲 comment 已經見到啦，有啲人好中意嘅 comment 就係話嚇，你哋覺得呢單嘢特奇怪啊？我覺得你哋先奇怪喎、啊，常態嗰單其實係。 是啊，即係其實係，即係其實咧，你見到咁樣咧，即係同我哋上次即係嗱呢度即係講一句啦，講兩句啦，即係同我哋上次我哋提到水豚嗰單嘢，其實係好類似，因為其實調翻轉我哋都唔可以肯定係有啲黑水豚嘅過去搞事，但係實際上其實我覺得算係同出一次，都係去喺下邊搞事，即係佢特登咁樣搞事，突顯咗自己嘅存在啊，諸如此類嘅嘢。即係我覺得係真係即係已經唔係一個獨立事件咯，即係以後都會繼續咁樣發生。 就咁啊！ 喂，水田嗰個情況另一樣嘢嘅，嗰次係 如果嗰扎真係妙斯林嘅話咧，就係宗教戰爭嚟嘅。 宗教戰爭我哋唔討論嘅。 咁啊，啱講阿老孫講嘅就係我哋有可能係反串，雖然我覺得呢個反串嘅可能性係非常之低，即係我相信係真嘅。即係不過唔係，仲有啱啱講緊咧，其實講緊係啱啱講緊人多，你要突，有啲人係為咗突出啊。即係點講啊？如果你知道大陸啲網紅啊，所謂的即係唔一定，即係類似我哋 YouTuber 啦，即係做嘅嘢咧，你就知道其實喺 ACG 界其實唔係特別誇張嘅。 不過講開水豚就插少少啦，新思熱啦，啱啱收到消息，今日嘅事啊，應該係即係水豚 live 香港嘅直播咧，哇，出人意表啊！居然成首歌可以呢個有話冇聲啊！然之後台下繼續打 call 啊，幾支啫？ 唔係呢個係呢個叫咩？慣性動作嚟噶啦， 冇錯， 係咯， 呢個係反射動作， 信仰之力啊！ 咩？即係我睇飛哥人拉我，我唔使聽你唱歌，我知邊個要打噶。 好，好簡單。 我望畫面，我識佢。 有年前幾年前啊，紅白大賽啊， 諗起阿直爺瞄咗部機打音 game 啫。 唔係幾年前同白大賽啊、阿西川興貴啊，係可以同老周一齊同步打 call 啦，變咗次。 係啊，呢啲唔難，首歌喺邊個位置要打老細？ 眯埋眼啦嗰啲。 不就呢個堅係邊 方面有人好似成首歌有話冇聲黐黐啲啫。 咁我諗呢啲嘢，哇！海外直播有啲咩甩甩漏漏？ 實有啊。 怎么说啊，虽然都不是想的，但没人想发生的，但是又有时是真的挺难避免，真的发生了那一刻，你除了体谅它，尽量不要令它气氛单下来，然后心里面祈祷它尽快修复之外，其实你做不到什么的。 墨菲定律话的嘛，当件事会扑街的时候就一定会扑街。 即係因為好簡單，我就攞又你講甩碌呢單咧，我就又攞翻個好啦。呢單都幾耐之前㗎啦，日本的就呢、這個呢、這個 Vocaloid 我直情係講 Miku 嘅演唱會啦。有一次係講緊應該是第二次唔係所謂應該第三次，入邊除咗一節有一首歌係好得意嘅，係你我哋睇轉播嗰一場，即係嗰個係第二場嚟，其實係因為中午有一場嘅。我哋睇轉播係晏夜，你睇呢個三放送啊，睇碟啊，嗰個係第二場嚟嘅。睇嗰時其實最後邊有一首歌，我唔記得咗邊首啦，已經係重唱咗一次嘅，係無啦啦後邊真係好似即係點啊？如果你即係大家知道咩叫真 encore， 你就知咩事啦嚇。一般他們的所謂 encore 其實是預定的嘛，但有時候會有些所謂的真 encore， 真的說喂真的興奮一陣，即是興奮高興一陣所以再唱一首，但是因為是這樣我mark出來的，他們沒有準備的嘛，通常是唱之前準備好的歌的嘛，但是理論上 Miku 是不會這樣，不可以這樣做的，沒辦法這樣做的嘛，但他其實一首歌 是出現這樣的情況。結果是什麼原因呢？就是中午的時候，即是中午那一場那一首歌是瞄咗成首瞄翘咗，即个人话你会见到嘅系影像 Miku 嘅影像，即系嗰啲全息投影啊，继续喺度跳，然后一个人就然后但系冇任何声嘅，即系包好似唔记得系冇歌声啊，定系连咩声都冇晒，好似冇歌声啫，即系咁好明显就系你唔知边度插错嘢啊，接错线路啊，什么咚咚咚咚啦，跟住就系、是、结果就系佢最后。即場就係跳完之後，唱首歌就最後係冇聲嘅，冇歌聲嘅情況下播完，然後有扎舞團出嚟，即原本嘅 dancer， 原本有預定會出場嘅 dancer， 但係嗰一場嗰、那個位置正常係唔會出現嘅，本來預定唔會出現嘅，衝出嚟跳舞，跳咗好似跳咗幾分鐘喎，跟住走翻開，從下一首就正常翻，好明顯其實佢哋衝出嚟爭取時間啦。即係爭取時間，等你接翻嗰啲聲啊，唔知邊度你搞清楚你個踢斷咗邊條線啊，諸如此類。咁結果咧就係嗰一首歌係當場完場之後嘅真 encore， 即係 encore 咗一次，因為前邊瞄咗，即係前面八首歌唔完整啊嘛，所以佢播一次。咁你但係中午咁樣做咗佢有嘢，佢之後夜晚嗰場佢哋。同樣地做一次，當然夜晚嗰場就冇瞄到嘅，首歌就正常咁唱，唱完之後嗰扎舞者照出嚟跳舞，然後完咗場完場 encore 嗰下照 encore 多一次，即係如果你睇翻碟你就睇到噶啦，佢就覺得就係講緊佢哋台上面甩碌，呢啲碌我覺得點講啊？都係，第日都關翻我哋個點啊？算係大主題啦嚇，就係呢類甩碌咧，其實點講人呢個？你就算點樣精密嘅彩排啊咩嘅話，呢啲你係總會人算不如天算，總有啲咁嘅情況出現。睇你夠長夠得如何嘅啫。即係好啊！即係啱啱嗰度咧，仲講咗少少俾我。即係呢個 Vocaloid 係咁噶啦，唔好意思。即係講緊佢嗰陣時咧，就係、是、個台咁台上係冇歌聲啊嘛。咁台下咧就基本上大家係唔知點噶，冇反應，即係唔識俾反應啊！即係你唔會諗到一個理論上係播歌嘅演唱會係播嘅啫嘛，理論上竟然可以冇聲冇歌聲，有扎人呆咗，但係亦都有人喺下邊嗌加油，啱唔啱？你即係佢當然個交嘅對象係 Miku 啦，咁雖然咧我哋即係理性少少就係、是，佢你關佢咩事啊？即係咁後屘就有人將呢件事就畫成漫畫，當然啦係呢個未化二千倍啦，就係話呢個 Miku 突然間唔記得歌詞，咁啊台下邊應援嚇，即係點講啊？都尚算即係 其實都算是接得 OK 嘅，你件事咁啊發生嗰件事，但係呢啲就講緊你當局嚟當場咁樣執點講啊？你甩碌就即刻要睇佢點樣執手尾噶啦嘛。 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即係點講？如果你話我哋依家即係啱啱講 Animus 嗰單咧，即係依個就真係冇 Miku 依邊會即係個就救得咁好嘅啫。你冇辦法，即係你依邊嗱。我當你誒、你無能為力又好，你放縱又好，其實你都係管理唔到嘛。即係台下 呢個係關乎個誒、現場個企劃嘅點啊判斷力。呢、這個係誒 producer 其中一樣一定要處理嘅能力嚟嘅，雖然唔一定有危機處理能力。一當然第一首先就佢前邊要有風險評估啊，即係點講啊？出咗咩事？即係譬如話好簡單呢、這個。突然間冇咗任何啲即係燈光、歌聲什麼東西，肯定係其中一樣嚟喎。你要做嘅風險管理嚟。 算數啦，咁通常做得公關都要有常識啦。咁就真係有幾多公關有常識啦，有道理啫嘛。 即係咁誒，講下就咁講啦，即係點啊？ 你講緊嘅係超能力啊？ 即係咁，我相信呢個嗰啲咁啊，跳到咁嘅款嘅壓界，未必係佢哋嘅點講啊？危機處理個 list 入面嘅超出咗嘅，即係你明白？ 呢唔係危機處理唔處理問題， 即係你冇辦法判斷你國嘅人民係點樣去玩 live 嘅。 即係 你唔知一班冇信仰嘅人可以做出幾咁超脱嘅嘢，即係人你打壓界再衰，即係佢再唔受歡迎，佢可能都有啲規，即係有啲規律啦。即係佢打壓界，但係唔好意思，你估唔到依邊嗰啲人係會點樣打，玩到咩地步？依、這個 event 就係話俾你知，依班人咧，我算我唔強調幾個啦。咁依班人佢哋會做到咩地步，你係估唔到。 唔係啊，呢、這個你可以咁講啦，但係我又覺得呢啲係睇個長度當初企規劃如何。咁啊，其實呢、這個就算你香港，我都唔係未見過咋壓界噶。香港都見過啊，不過好少。但通常佢哋都尚算識做咁樣，自己彈埋一二邊啊。你通常都係彈開場外嘅走廊，因為通常我哋係 即係你唱緊 live 嘅場外嘅走廊，其實就你企出都冇問題，你其實唔會點阻到人。 偏外面嘅走廊啊，即係我哋指嘅係通常都係咁。如果佢係有時佢哋會喺場中間個走廊度跳嘅，咁啊通常應該睇佢自己本身嘅位喺邊嘅啫。即係相對嚟講係一個開闊、開揚少少嘅空間啦。 即係相對嚟講都仲會稍顧合下場合嘅。 佢哋買飛都係特別買走廊位噶嘛。 係咯。 即係點話佢將佢哋中意跳，咁我講唔好太點講，有時都係我跟呢啲嘢唔好太揚，唔好太阻住曬嗱。你唔好阻，你唔好外眼到台上望落嚟會得到眼，你唔好撞到人打到人。即係我覺得勉強你閃埋呢邊自己玩我啦，我還可以接受嘅。 啊，係今次就係講台上，再嚟一樣就係講台上咧，阿 fit 曬場，跟住阿伯叔就係問就，喂我哋係邊個啊？跟住樓下就大聲嗌，頭先我係講好大聲嗰個咧，耶泰家。跟住阿伯叔就答歌謝，佢都吹漲，因為大家都知伯叔係討厭呃界噶嘛。咁佢哋依班人咧又另一樣嘢做另一樣嘢係。超真系世界波依下真系。 我覺得呢樣嘢就點講啊？呢啲都唔係新聞嚟噶啦。咁點啊？佢哋點啊？旁若無人咯，真係只能用呢四個字，即係攞嚟將台上表演當咗做卡拉 OK， 當咗做卡拉 OK 伴唱嗰個就係自己先係主角。咁呢、這個。呢、這個我覺得關個群眾問題事，人多就一定會有啲咁嘅人走出嚟，佢哋要出位啊嘛，搏出位啊嘛。你喺人好多人嘅地方度搏出位，就一定會出現咁嘅情況。咁呢、這個應該都即係話唔完全關個民族性事嘅，唔好下下扯到呢啲嘢，唔好下下扯到民族性事，我覺得真係好 Q 戇居啊，大佬。 所以頭先我都有修正嘅，即係我都特別係指明，真係嗰班人。 我覺得主要是兩樣嘢咯，一人多，人多又白痴，呢、這個就永遠都係事實嚟嘅。二就是有時偶爾有個情況就係好似其實你啱啱話冇信仰嗰種啊，咁有時信仰太強勁都係個問題嚟嘅。呢、這個世界戰爭有一半都係因為宗教而產生嘅， 即係上都係講過上次水豚嗰單嘢就已經係宗教戰爭咯。即係嗰單嘢就已經係講緊你信仰太強烈而冇處發泄。通常呢啲咁奇怪嘅嘢咧，你咩啊？你硬眼呢啲硬眼行為，即係包括啲咩奶板啊、人體蜈蚣啊，你就係知我講乜嘢啦。即係嗰扎嘢咧，通常都只有兩種原因嘅啫。一，你嘅信、你嘅愛、你嘅信仰無處發泄，咁你又要揾啲奇奇古怪嘢嚟做，去當做宣泄。第二就係你要出位，要出位去啲出位嘅嘢。通常咧就兩者兼備嘅，咁。 即系我就觉得，即系我所讲嘅冇信仰，就系讲紧佢冇咗个准则同埋底线。即系佢，即系你爱好劲，咁 OK 呢样嘢得嘅。即系咁，但系问题系你作为一个人，或者系作为一个参与者，你应该有一个参与时候嘅 mana 呢样嘢，你系要，即系你系要维持有呢样嘢噶嘛？ 咪先，伯父有冇听过一个名词叫狂信者啊？ 啱啱咪同我讲咯。你要么就系呢两个，呢两通常咧。你 A 其他呢個世道咧就好複雜嘅，但系 A C 之圈咧，通常我見親都係呢兩種原因，我暫時仲未見到第三種好強烈嘅原因，即係唔計收咗錢啊嗰類嘢啦嚇，即係我又未見，我又未聽過有類似咁嘅情況，即係通常都係呢兩種原因而產生出嚟。 即係所以我就係話，即係所以我自己就係覺得你依種，即係你依種所謂好強烈嘅信仰，其實。我嘅谂，即系我嘅立场上嚟睇，就系讲紧你其实就系冇咗一个，即系身为一样，即系你冇咗一样准则去，即系叫点讲啊，即系控制自己诸如此类嘅嘢。即系呢个可以扯远少少讲嘅，即系最近啊，即系最近水豚嗰个就摆只公仔喺沼津嗰边噶嘛。咁有啲人做外来探访，其实就做咗好多即系疑似呃价嘅行为，咁咪就系走去佢后边就影佢小裤裤，或者我买一堆嗰堆公仔摆喺地下度，然后就影佢小裤裤，然后 upload 上网。即系都系类似咁嘅嘢啫嘛，即系你系一个 fans， 但系调翻转，其实你做一啲嘢，如果你系影响到人嘅话咧，即系你自己要衡量点样喺享受自己嘅爱，即系表达自己爱之余，唔可以影响到人。即系点解日本呢边，即系你做呃界佢都有个 manner， 佢自己会遵守翻，就系讲紧佢哋知道呢样嘢，即系佢知道有个准则啊，诸如此类嘅嘢。而我所讲头先，个 Animus 嗰、那个演唱會嘅冇信仰就係講係冇咗呢樣嘢。 我又覺得點講啊？日本人係呢個全世界最點講啊？民族性啊，我覺得普遍啊，普遍嚟講平均值啊，呢個平均或者中位數都係啦嚇。呢個最唔中意影響，即係最唔想影響到人嘅，因為世界唔影響到人比賽冠軍嘅民族嚟嘅。不過只不過係喺咁嘅前提之下。有啲相對比較即係、就是、比較有比較更加出位少少嘅行為。老實講，啱啱你講嗰扎咧，我覺得點講啊？我覺得好小事啫，即係覺得即係、就是、如果你覺得點講啊？如果呢啲佢哋覺得不可原諒，我覺得有啲誇張咗少少咯。即係係咪真係一件非常好嘅事咧？又未必見得係嘅。咁但係我覺得我一個可以接受嘅少少濕熱行為啫。即、就、係、是、我覺得 OK 嘅。 我自己方面就。会揸即系睇得比较紧嘅，我自己就呢方面，即系未去到不可原谅，但系我觉得个问题唔系细，即系你始终，因为始终呢啲人会跟住学噶嘛，即系我喂呢班人咁样做冇问题，好似好威，我又跟住玩下先咁，即系我 你冇人去管，即系可能有人教佢唔应该做嘅话咧，变又应该嗱，你冇人教佢点应该做咩唔应该做，而当而喺会场上面嗰食 Q 又唔理，或者佢唔知点样理，结果入边有一种文化就系、是。而外國人以為喂中國打嚟中國搞啲人會搞場喎，咁你咪唔敢嚟咯。 係啊， 或者嚟到就覺得唔爽咯，即係咁你要出到錢或者定嚟嘅，但係即係整抽自己名咧變咗就 係啊。 咁唔止嘅，咁你即係我就算佢真係嚟，可能佢要因為咁而多咗要多咗保安啊，多咗成本啊嗰啲嘢，最終要麼就係佢蝕賺少咗，咁佢嚟啊就咁樣睇咗，或者係甚至直接轉嫁咗俾消費者，最終就成個社會共同承擔翻。咁呢啲肯定有嘅，不過就點講啊？唔算應該係有時就睇點睇嘅啫，即係有啲嘢係出得嚟行咧，都預咗㗎啦。即係你搞得演唱會，你實預咗會有壓界啊，撐作睇下你個處理。第一就睇個情撐到程度，第二就係點樣處理，都簡單啫嘛。你日本大把就直接同你講呢樣唔得，呢樣唔得，直情寫住家父 mix 交叉。 直接咁樣寫埋喺度，跟住啊，哎呀！ 咁記住日本嗰邊都係血的教訓啫，之前唔寫咪出曬事咯。 咁、嗯、呢、這個當然啦，呢咁、嗯、但係誒、你又可以當呢次係中國的教訓咯。即係 我即係一直都係講，即係一直其實都係想講，即係類似咁嘅嘢，即係真係點解我哋今次個特別要挑出嚟講，就係因為佢並唔係即係我哋所認知好簡單，即係真係純粹有呃界出現，而係佢牽涉到嘅嘢都唔係少。 即係並唔係你係唔係你去睇戲食薯片咁嘅程度嘅事咯。 即係唔係一個可以容許你真係食花生當冇事發生，因為始終佢上面都開始請到多唔少嘅偶像過嚟。你香港或者其他嘅人其實有機會會去參與呢個活動嘅，即係你即係其實點講得個即係冇即係唔好話太食花生咯，雖然話係即係話係有部分人會咁樣做。 嗱、啊、呢、這個先清澄清啊，呢、這個係老鼠嘅個人意見，我個人咧就純粹點講啊？你最後我又唔會有啲咩道德勸導啊什麼啊，你中意點就點，我冇所謂。我唔係好管啊，我唔係想管呢啲嘢。即係你中意跳你跳包佢、 哦。即係其實我只係點講個人意見啦，係真係個人意見。係 我澄清翻今日點解會攞出嚟講，純粹因為冇乜嘢好講，突然間諗起大家哦。 冇錯，半日半係新聞，半係一個專少嘅專輯啦。 係啦，然後又唔少又大家點講啫？有兩個立場。係乘機講下自己嘢啫，冇即係完全並不是叫大家一定咁做，係我個人意見覺得其實你應該係有一啲叫做克制。我自己係咁諗嘅，即係 喂，雖然話唔好去到日本咁誇嚴重地對於所謂 Apple 咁曾經降問題，就呢次仲 千祈唔好好似日本咁係過分翻轉頭話唔俾你直情，佢直情可以，我諗佢遲啲可能會同你講唔好打 call 你都係 啊，即係搞個大架，咪當然啦，我又唔係我唔係話你真係做乜都得，佢話自己點話咁大個人，你都十八歲，你都我諗你去得睇咗演唱會，你細極都十幾歲啦嚇，我就當你未成年都好多都就嚟成年啦。即係咁 Q 大個人，自己諗啊，邊啲嘢啱，邊啲應該做，邊啲嘢唔應該做，自己識諗啦，即係大個仔啦。即係我覺得唔使去到點話喺我哋喺度咁沉咁樣去講佢啫。有啲嘢你給你方便，你冇隨便咯。所以呢啲，我覺得呢啲係做人嘅基本原則嚟嘅，唔關我哋 A 唔 A C 之演唔演唱會事嚟。 係啦， 就咁簡單。 OK 啦，咁大致上本來以為冇乜嘢講，講成九個字啦。 其實仲相關嘅仲有好多嘢講，不過啲嘢太年代久遠，費事抄翻出嚟。係 啦，即係我唔想變一輯，因為如果再講落去，變咗一個專題，即係一大批 大會㗎啦，又繼續批落去㗎啦。 因為呢啲所謂叫做啲觀眾嘅麻煩嘢，其實要講幾多有幾多，連我啲唔係好睇 show 人都知一大堆。 我為咗平衡，有講翻啲呢個主辦方面啲濕滯嘢㗎，即係因為呢類嘢咧只有一次嘅演唱會咧，即係理論，你每一個演唱會都係獨特噶嘛。只有一次嘅演唱會咧，即係，但係又唔係真係次次都可以如點啊，如所願一開始咁計劃咁樣。咁有時咯，呢啲花生位有時都值得嘅睇一睇咁解啫嘛。 好啦，咁今個禮拜到此為止，下個禮拜冇乜意外嘅話，就應該係全程喺度講緊嘅復仇者聯盟無限之戰。 即係我以為你今個禮拜講其實 未啊，有人未睇啊，咁早穿近，但係好早料啊。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